法湮灭想你的悲，海风哽咽像是风干的泪，吹打在我眼眶仿佛心痛的离别。我不停歇，字字是崩溃，放进瓶中托付流水。一天一劫，任上天安排一切，我不管我的瓶中心有悲还退回。泪水是我爱你的滋味，我寄出的心无力挽回。如果回忆是唯一的回信，我不会忘记我曾经美丽。泪水是我想你的凭借，我受到的苦我不觉苦。漂洋过海，心却停不下来，不求谁会捡起我的悲。 有谁会捡起我的悲哀？